夹杂在耳语的风中，窗外的四季被装裱起来。 听 经典音乐第一台，北京 FM 九六九，随时随地听经典， 听经典。 九六九，听资讯。 昨天，我国在太原卫星发射中心用长征四号丙运载火箭成功将风云三号 D 气象卫星发射升空，卫星顺利进入预定轨道。中国第34次南极科学考察队昨天乘雪龙号极地考察船从东经148度海域穿越赤道，开始了在南半球航行。中华人民共和国土地复位地图集近日正式出版发行，完整系统地记录了20年间中国经济快速发展带来的沧桑巨变。双十一扫货之后，接踵而至的是快递的大潮。据国家邮政局预测，今年超过15亿件包裹将产生超过30万吨的垃圾。在联合国教科文组织举行的保护世界文化和自然遗产公约缔约国大会第21次会议上，中国以128票当选世界遗产委员会的委员，任期4年。国家统计局表示，截至10月末，全国商品房待售面积下降10%以上，房地产销售态势平稳回落。今日，环保部召开会议强调，要把禁止洋垃圾入境纳入中央环境保护督查，形成高压态势，推动各地方各部门责任落到实处。铁路总局近日发布通报，沪昆高铁贵州段个别隧道存在着偷工减料与施工质量的问题，已对相关施工单位、监理单位提出了处理意见。 解开你防卫的怀疑。

真相，小气的放弃抵抗。你可以给些温暖，也可以给个悲伤，没谁要苛求你，那他们没有意义。你不必为谁压抑，只要你能够对你自己。痛苦会紧随着欢乐，可我不在乎那结果。想说的说了，想做的做了，当泪水的尽头等我。我的爱赤裸裸，我的爱赤裸裸，你让我身不由己的狂热。我的爱赤裸裸，我的爱赤裸裸，你不能让我再寂寞。什么？突然紧迫住我说，已经顾不了太多。因为我的爱赤裸裸，我的爱赤裸裸，你让我身不由己的狂热。我的爱赤裸裸，我的爱赤裸裸。你不能让我再寂寞，我的爱赤裸裸，我的爱赤裸裸，你不能让我再寂寞。 今天呢是11月16号，国际的宽容日。那么你有学会宽容吗？有专家说呢，易怒呢伤身也伤人，长期的发怒，免疫功能会下降。说呢，人在生气时呢，大量的血液会冲入大脑和面部，会使呢供应心脏的血液减少，而造成心肌的缺氧。所以呢，脾气暴怒的人容易中风，也会容易发生猝死。另外呢，在心理上长期处于愤怒、不满、焦虑和家庭不和睦的情况，也会导致免疫功能的下降，从而使人容易生病或旧病复发，也容易致癌。所以呢，你看看，我们在平常一定要控制自己的情绪，少生气，开开心心的多好呢。我们今天的话题是呢，哪些时刻你会为陌生人操碎了心？听众大木说，坐黑车时都有陌生人给介绍女朋友，真是让人操碎了心。也欢迎你来关注经典969的微信平台，留言参与互动的你将有机会获得由唱吧麦送提供的免费带时券。